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是一种强力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等级相同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所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了，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有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挡住他一炷香的时间。现在我只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在大陆上失踪了10年，没想到他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却被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也只有60几级，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至少我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手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百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万年，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赵老师的考试。 我叫唐三，气武魂蓝银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宁荣荣，气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宁荣荣，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这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了？ 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传，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弟子才可能拥有。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气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泛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气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在武魂殿6个标志之中，大师那块令牌上所没有的3个标志里，其中有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了。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2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绝无问题。 30%的增幅，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数字了。但唐三却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所能提升的属性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直到70级时能够瞬间增加7种属性80%，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七宝琉璃塔魂师辅助，几乎可以在瞬间将自身实力提升1倍了。对于越强的魂师，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就越好。在2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就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不过，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2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 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名封号斗罗，也就是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三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知道了，始终都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 嗯，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系统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那么小五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啊？ 赵老师，可以开始了。 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强攻型的魂师，戴沐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七宝斩出有琉璃，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之中已经多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在自己身上悄然盘旋。 七宝有名，一曰力。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的身上。一股温暖的能量从四肢百骸处涌入，三人顿时感到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是沸腾了一般奔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这老鬼这次肯定要兴奋了。 七宝有名，二曰速。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了作用，身体轻盈，令唐三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失去了重量一般，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 30%， 顿时令唐三感觉自己实力大增。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下。 不好， 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明白了对手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要是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内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师解决。赵无极的攻击显然不是针对宁荣荣一个人的，但他这明显是要释放范围攻击的做法，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效果。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藤蔓上并没有尖刺，因为唐三只赋予了他第一个魂环的效果。长藤闪电般的缠绕上了宁荣荣的腰，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了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一圈土黄色的波浪随着地面的律动朝着唐三四人的方向骤然释放出来。小五和朱竹清的反应都很快，小五正面跃起，朱竹清则从侧面窜出，同时掠过了震荡。唐三几乎与小五同时起跳，就连起跳的高度都相差不多。 小五上， 唐三低喝一声，双手在胸前抬起前推， 小五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知道唐三的手在什么位置。两人在一起六年，早已经达成了十足的默契。双脚脚尖在唐三掌心上一点，借助唐三的推送之力，宛如箭矢一般骤然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射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在这个时候被动挨打，让赵无极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他们肯定没有机会，倒不如以攻代守，或许还能拖延一些时间。赵无极看到自己垂地的双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脸上反而多出了一丝笑容。眼看着小五扑上来也不躲闪，双手反而背在身后，做出一副任由小五攻击的样子。小五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下扑的身体在空中蜷缩在一起，翻滚着向前冲。就在即将到达赵无极面前的时候，娇躯这才伸展开来。短时间内，小五已经在空中完成了武魂附体的过程，双脚同时踩向赵无极的脖子两侧，两声闷响同时响起，小五的双脚准确地踩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可赵无极却连晃都没有晃动一下，咧嘴一笑， 哼，好像没什么力气啊，小丫头。 哼，没力气吗？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的。 他的双脚就像是粘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脚尖突然内收，分别点在赵无极脖子两侧的大动脉处，娇躯全力一扭，在空中转动起来。如果只是小五的力量，似乎是无法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此时此刻动手的可不止小五一个人。赵无极突然感觉到自己全身一紧，充满尖刺的藤蔓已经疯狂地缠绕上了他的身体，无论是手臂还是双腿，全都被缠绕了个结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